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. Here comes the beats.

这样的一条小巷当中，我们游走着一个很老很老的街区 Old Town， 来自于 Dennis Neff。 我们听到了一些水管没有接好，然后往下边在滴水的声音，这就是那种中古时代的欧洲，那些建筑，那些个下水道，可能让我们听到了一丝丝的阴暗。但下段时间让我们继续踏上航道，听听看来自于非洲的一位音乐制作人，他呢是来自于肯尼亚的内罗毕的一位音乐制作人，叫做 Mahalia， 带给我们的作品航道 Waterways。 很多朋友都会说，哎呀，有生之年一定要去一趟非洲，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动物大迁徙呀，去感受一下非洲大陆这样的一种原始状态。从音乐开始做起，我们要先了解当地的音乐风格才行。 Waterways， 也许能够听到动物们他们的脚步声啊。这里是节奏驾到，正在放送当中，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，回复关键字歌单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详情。稍后我们会进入半点的广告时间，半点之后马上回来，我们一会儿见。 再出发，行走大美世界，品味旅途人生。2018，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，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。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，在旅行中生活。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，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。北极、西藏、新疆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，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，强大阵容，4月29日在线香河。The weather.

您可别去吃杀生啊。 啥意思？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，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，闹得是鸡犬不宁。还有人放生八